OK， 欢迎翻嚟我哋第四节嘅游入废人，继续由我哋阿 Fish 同埋 Anne 去介绍大家去行呢个富士山。咁我哋唔系专家啦，咁我哋只系俾少少意见啦。咁、但系我哋亦都深深明白到呢个上山容易， 落山难啊！ 呢、這个风景好难啊， 好恐怖。咁行山嘅途中，我哋就上山途中咧就识咗个香港男仔，佢就自己一个人嚟行山嘅。咁就途中倾下偈咁样啦。咁佢咧就。之后落山咧，佢就 send 翻个 message 俾我哋啦，即系我哋交换，因为亦合照，我哋合照，大家就交换咗，系交个朋友，跟住就佢就好快咁样落咗山，佢 send 翻个 message 嚟，就系话用咗三个钟嘅时间，佢就落咗山啦。 佢应该系健步如飞嗰啲嚟嘅，三个钟， 佢系上落去，佢话真系跣， 佢真系跣落去噶，唔系夸大，系真系跣。 所以我哋睇一睇相就明噶 ，A 相啊，唔该。 因为咧，落山嘅呢条路咧，其实。就全部又系啲碎石，系成条路都系碎石，基本上你系冇嗰啲叫做咩啊，实净少少嘅嗰啲地咧，其实系冇噶。同埋你嗰啲一大块大大嚿嗰啲石咧，都系冇嘅，就全部呢啲都系碎到不堪嘅石。跟住你行嘅时候咧，如果你快行咧，其实你真系跣住落去，系俾嗰啲石咧跣住你落去啊。跟住大家就系揸住两支行山杖，系可以滑雪 咁样跣住。行山杖系非常之重要，同埋你对鞋咧，其实好重要嘅对鞋， 系 一定要防跣，同埋咧一定要有靴。因为我头先咧唔系有个。有个叫做教练咧，咪有系咪教 ？sorry， 唔系教练，我又帮佢改名啦。有咪佢系有个 cover 噶，boot cover。嗱、好重要嗱，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而家咧都有留意啲富士山行山友嘅小组嘅，咁咧佢哋都个个都会讨论啊，其实 book cover 呢样嘢好嘅，因为咧你落山嗰时唔系上山用，系落山用嘅，因为落山嗰时我头先讲过系斜住落嘅， 系 你有冇见到咁嘅 angle 咧？要觉得好易啊，不如去一去下一张相就明白。A 二啊，唔该，你会见到系斜住落啦，呢、這个我冇 加齐， 系大家都系一齐斜住落。 系啊，你个落山咁暗，咁灰沉， 系啊，好灰沉。其实中途有啲好嘅，我一阵可以俾大家睇睇好嘅相，不过我俾住呢个俾大家睇下先，系真系垂住落。你会见到咧，其实如果冇 book cover 嘅话咧、基本上你个鞋比较短身啲嘅话咧，佢、一啲石一定会垂落去。 系啊，系啊，你成脚 系啊，同埋你有冇扑过街啊？ 我冇扑，因为我惊死。 系 我见前面有啲人垂得快，真系扑嘅。 我真系扑，我都扑， 真系扑。我冇，我真系见到嗰啲，我真系惊。我所以，我用咗五个几六个钟先落咗山。 好正常，我扑咗三次，你知唔知？ 三次，因为我真系唔敢放胆垂落去啊！我系真系咧督住我支行山杖。哇！呢个时候行山杖系落山系最有用的。 B 上啊，唔该。 我去 B 上我行山杖，嗱又系碎石，真系沿路全部都系呢啲一粒。 哇！你如来佛祖喺晒度。 保佑住我哋， 系咯， 保佑住我畅快落山，都唔畅快噶啦。其实，即系沿途都系呢啲碎石咧，只脚系痛到不得了。 系啊， 因为我又要就住，我又惊跣亲，又惊扑，我系咁就住咁样慢慢垂下。 我试过系手都要用啊，因为你系如果你话你扑，因为咧嗰个如果譬如嗰个斜度比较高啲嘅时候咧，你系真系咁样好似诶拉粉光垂住落嘅大佬，即系好似拍戏咁样噶。 同埋咧，咪侧边咪冇任何挡嘅嘛。遮挡啊嘛，跟住你咁样望落去，哇，就系山嚟噶咯， 好恐怖噶！ 你差都唔会差错，即系你斜错咗，你就碌落去，跟住就好惊，跟住所以就系咁就住督，一路督住呢支嘢，一路就住咁样行行行，跟住咧，同埋落山真系好攰啊，只脚好痛啊， 因为你要支撑你个只脚，要支撑，要控制个力度，因为你唔你唔可以 keep 住只脚系直嘅， 系啊， 你一定要曲。直曲直曲直咁样， 粗口嚟， 曲曲曲直， 好多懒音。 系啊，曲直，我系咪错咗？咪 sorry， 即系一定要曲直曲直。如果唔系咧，你只脚咁样，一系你冇可能全曲噶啦， 系啊， 系啦，你又冇可能全直，所以你咧系 keep 住曲直曲直，令到佢可以就到地上边嗰啲嘢， 系啊，你就住嗰度力。 同埋咧，我有一个技巧嘅，其实，系一嘢脚踭踩落去。令到佢產生咗一個平地，係啦，然之後咧，等你可以穩住嗰個腳步，你係要一步一步一步，你冇可能係發咁樣行，冇可能。 但係啲人真係咁樣發落去咯。 佢哋，所以我咪見到好多撲街，見到好多撲嘅撲喺街上面嘅行人咯。 所以就係講過，有啲人就用咗三個鐘就上咗 我唔記得咗我用咗幾耐喎，真係。 我用咗五六個鐘啊，因為咧我之後咧要趕車啊，因為我撲咗來回巴士飛啊。 要趕車。 係啊，來回巴士飛，所以要趕翻。 讲返喺嗰个巴士开好错係啊回程巴士如果就係 book 嘅话呢尽量有咁晚 book 咁晏。驚呢落山嘅时候呢攰得滞呢你慢慢落呢落唔切去呢巴士走鬼咗。 哇我攞咗数据啦。我呢是3点37分准备落山嘅。 是。 因为睇完日出啦嗰陣时已经天光3点37分。唔係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而家香港时间。 日出 是 sorry, 係啦 ,5 点 5, 总之我用咗6个钟啦 ,5 个钟到因为我系落雨啊。 哦、 落雨咁样去即係行。 我就好天嘅冇落雨嘅不过呢张相见到又系穿嗰啲云啦所以又系好大雾咁样囉。 係啦可以佢去我哋思想啦就会知道我哋点解阿雨姐呢个又系嗰个头耳侧啦唔好意思。咁但係呢都唔紧要啦当系支棍摆平咗啦。 点解你哋啲棍冇乜印嘅 係可能即係都系今日嗰句好穷。 你 要考虑下我哋时薪都系得嗰198英咁样。 个时薪我用嚟吸 印。系啊，喂，我哋做啊，唔该晒师傅，做一个钟就吸一个印啊，大佬，一步一身嚟噶，大佬。 咁样倒起又系。 系咪啊？所以其实 300英都还好。 你要考虑我当其实工作假期期间系咪先？即系如果可能我而家，其实我而家去 都冇啲冇印嘅， 点解？唔系喺前面啫，系啊，你会见到其实。个我哋呢有啲人买嘅旗都唔同嘅係啦。咁但係 呢 係啦咁你会见到呢因为我哋落雨啊落雨濕濕咁所以其实个地呢嗰啲泥呢依附晒喺支棍度。 哇 所以是一呢啲我就抹干净佢囉淨係可以。冇我唔知 咁锯。 点锯 真 係 攞个锯。 攞个锯。攞个锯。係啦咁但係即係当然啦你话係辛苦嘅又冇又落雨湿湿。 係 啊。係落雨湿湿兼且呢係因为头先我讲过啦其实因为呢唔同香港啊香港可能有啲梯级啊嗰啲。反而呢呢一啲呢泥地嗰啲呢你係真係跣好跣。到一个点系啊，线到一个点咧，系我系直头觉得好攰啊！即系可能你会觉得 超攰， 好正啦，好似滑雪咁线落去。 你放胆线就 系啊，你放胆线就 系 咯， 线咪 OK 咯。你唔够胆线嘅话，咪好似 系你唔系扑喺啲雪度，你而家系扑喺啲泥、喺石度。最惨系咧，侧边咧，其实你见到佢啲石其实都硬噶，系、所以咧，你一个唔小心一嘢咁样冚落去咧、我真系唔知点样帮你包扎啊！ 哇，唔得， 系真系唔知点帮你包扎。咁同埋 小心为上， 系啊，你咪话咧，我好多云嘅，我比我更加多云，但系 OK 嘅，相俾你睇啊，开开啲相咯，OK 啦，系啦，我落紧山嗰阵时，终于 又系有啲光透出來。 系啦，我叫耶稣光啦，我 已经冇心情影相啦，落山，我就影咗几张就算了， 我明 白了，真系冇完全咧系。唔系嗰个影同上山个心情完全唔同啊，系冇心情影相，系辛苦到一个点， 系真系好辛苦， 痛都不得了。 因为你落山先至系嗰个最大嘅挑战。如果咧你一个唔小心咧，就真系拜拜噶啦。系啊，你唔系上山嗰时拜拜咧，落山嗰时拜拜啊，真系。咁仲有下一张咧，衣相啦。其实呢一张就好啲嘅，有个太阳咯。咁系啊，咁就叫有少少安慰咯，即系。我又唔係落得最啦可能应该落到九合目嗰啲 friend 啦就见到呢张呢个景囉咁就 ok 啦咁跟住然之后呢我再即係自己同个太阳影张相啦但係当我同个太阳影张相嘅时候嗰啲太阳呢又收返埋喎收返埋可以去个 full size 嗰张相头先嗰张乌龙相呢一张我想讲其实 收 喂你呢同埋我都系个系个相嘅问题唔系个相嘅问题佢杀咗你见到呢度我而家自己部机呢系阔啲 㗎 系啦，不过都系瘦嘅嗰阵时，系啦，我就即系买咗个支旗，咁就证明咗自己去咗山上咁样样咯。咁跟住同埋我有个 friend 咧就送咗盒奶茶俾我， 奶茶 可以去奶 茶。 啊，唔好意思，买一买广告，但系真系，原来成件事系 OK 喎，即系咧，你喺个咁辛苦 饮奶茶， 系啦，喺个咁辛苦嘅情况下饮个港式奶茶咧系唔错嘅，但系当然有好多选择啦吓，咁就但系即系 so far 你落山就真系好辛苦，我未 因为超多碎石，重点其实系因为多碎石， 系因为多碎石 唔敢陷住落去，所以就住行，所以咧。对脚系就到咧，就住个，因为就住行，所以系攰到不得了。所以我之前咧，即系上山嘅时候咧，见到 迎面啲人落山噶嘛。嗯跟住见到有啲人系咧个样咧好 丧尸咁样， 跟住我仲话：，哇，有冇咁夸张？ 我谂如果你真系听，佢哋真系听到你咁讲，而佢哋明嘅话，佢应该同你讲。嗯、你一阵间就知噶啦。 系啊，跟住到我落山嘅时候，啲人系咁望住我，因为应该就我个样仲丧尸，我个样系我个样就系丧尸到。 我明白，我系 又攰啦。系我真系 都系六合木咋咁样？ 系因为同埋咧，我落到去下面五合木差唔多五合木啦，六合木开始落雨啊！嗰阵时都 啊， 系啊，因为唔知点解嗰个位咧系零舍会落雨， 我都有 噶，系咪？ 落大雨咧，但系你应该系湿湿雨啫，系嘛？ 都大大地啊！ 我系直头系白白白白白嗰啲， 咁又未至白滞，但系又中挺啦，又唔系好大嘅，但又唔系微微咁样，都一条条咁样嘅，未到暴雨，唔知未到暴雨咁样嘅， 系咪嗰啲？ 硬系嗰个位，系硬系嗰个位咧就会有啲雨落，上山嗰次都系噶，都系嗰个位有啲雨落。跟住又落晒雨，跟住又攰，跟住对脚又痛，跟住你已经经历咗一晚，因为你之前一晚系凌晨一点就起身噶啦，跟住继续喺度行咗几耐啊，行咗成两个钟啊，因为要轮队上去两三四四点零五点去到，系咯，行咗成两个几钟，跟住到山顶，跟住到山顶你兴奋完一大轮，跟住又再上剑峰，跟住又兴奋完一大轮，其实因为上剑峰嗰条路都好攰啊，超攰啊，又系劲斜劲碎石咁样咧，但系你都死挨啦，为咗睇个咁靓嘅剑峰啊嘛，但系到你落山嘅时候已经冇咗寄托啦嘛，所以个人就已经。 其实我想讲落山系辛苦过上山， 系啊，真系落山难，真系劲辛苦。啊、我未试过落山系辛苦到咁样，辛苦到我见到有个咪之前我见到个婶婶咧顶唔顺，跟住call 咗架有架车嚟接佢、哦，我好想再想再埋， 我俾翻一万嘅你，你车埋 我， 我 好想车埋落去，可唔可以车埋我？真系劲想放弃噶，有一下 系 落山嘅时候， 我都试过一个咁嘅 moment， 就系我唔知你有冇。咁嘅 feel 咯，其实因为你上山系蛇仔路嚟噶嘛，记唔记得？ 系 落山其实都系一条蛇仔路， 都系蛇仔路，系。 不过你 系 望唔到尽头嘅蛇仔路。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 啊！同埋因为落山嘅路咧冇山小屋喺度啊，全部山小屋基本上都喺上山嘅路嗰度嘅，落山嘅路咧系冇山小屋嘅，所以你中途因为之前上山有山小屋咧，每到山小屋。即系有啲位置我哋就坐低食下嘢啊， 同埋啲景会变啊， 系啊，影下相啊，好靓啊咁样。跟住但系你冇，因为冇咗山小屋咧，好似冇咗啲嘢睇咁样，少 全部一样噶。 系啊， 我行一个钟 咁样， 行两个钟，行三个 景都系咁样 嘅，相系全部一样。 系啊，所以冇心机影。 系啊，跟住我系行埋一边。喂，唔得啦！我想问，我可唔可以 search 下 Google 地图？我哋而家喺边啊 ？OK， 我怀疑自己入咗个迷宫啊！ 系我又出翻呢一幅图， 系啊， 真系，睇下佢系咁样蛇仔蛇仔蛇仔咁样蛇得好紧要， 蛇得好紧要， 系咁样蛇仔蛇仔蛇， 系冇完全冇尽头，我只头 feel 唔到有尽头， 系啊系啊。 所以系好辛苦，只头咧落到东京去到商场咧，我系揸住支棍咁样啦。我觉得自己好似嗰啲武林霸主咁样。 商场啊， 因为我哋佢送翻我哋去新宿嗰边， 哦、 然之后咧我哋一定要经过商场，咁凉冷气好攰，同埋有雨，咁我哋避下雨咁样。跟住入到商场里边咧，啲人系望住我哋喺度笑。 因为见到班丧尸 夜行，唔系夜行，我日行喎，大佬。 日行丧尸，我冇啊！搭翻车出翻新宿之后就，就因为个巴士总站就喺新宿站嘅对面嘅，咁、就即刻冲过去搭翻 JR 翻酒店，即刻。哇！即刻冲个凉，唔好讲笑，成晚冇冲凉，又雨水又汗水。 去个厕所， 始终系啊，始终都系去系啊，畅快，跟住又冲翻个凉，跟住唔理啦，恰一恰先。 系啊，哇！浸个温泉， 冇啊，冇浸温泉啊， 真系要浸温泉嘅，即系大家，即系我觉得，真系如果有机会，真系浸个，就 系 去完富士山浸个温泉，系真系好 perfect。 觉得蠢咗， 所以咪同我再去咯。 应该唔好直，原来系咁。应该唔好直接翻新宿，应该 book 温泉瞓一晚喺河口湖， 系咯，或者系 直接 瞓 一晚咯。不过嗰阵时我又谂住夏天咁热，唔想浸啊，因为 唔系噶，唔同噶。其实你浸个温泉咧，你有少少风咧。 那個感覺是送你上天堂 天堂的感覺 真的是天堂的感覺因為同埋去到那裡我是吃飯我一陣俾張相你睇下，我梗係唔公開啦喺度， 唔見得光嘅相。 直头咧，我影咗好多好多丧尸相，我真系影咗，唔止系我啦，我啲 friend 系 全部都系丧尸， 咁样啦、啊，乜都有啊，真系 真系好严重， 真系攰到黐咗线，同埋咧，全部我哋个个都好即系知症噶嘛，其实、即系因为嚟到日本个都知症，直头咧冇得知症啊，真系 知症啊，不过都值得嘅、虽然落山系真系好辛苦，好辛苦，但系你见到如来光，又上到个顶，见到咁靓。咁靓，真系非常之靓呢个景， 冇错。 跟住所以所有嘢值得嘅，不过一次就够啦。我一次 两次嘅巴格， 一次够啦，因为我已经完成晒啦，又睇咗日出，又上到剑峰啦，所以我一次就够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啲乜嘢想即系话 进一步了解， 进一步了解，可以喺下面 comment 俾我哋，想约我去都得噶， 系可以约佢去，佢会再 我下年 跟佢个团啦， 跟我个团啦，系啦。 咁我哋就、好啦，我哋就下集再见，因为时间都差唔多。 冇错啦， 咁下集。 想要啲乜嘢，或者下集我哋想要讲啲乜嘢嘅话咧，都可以下面 comment 到。 系啊，咁我哋下集有啲更加精彩嘅 topic 嘅，咁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